扬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，本市的气温有明显的下降，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度上下，比昨天低了9度左右，天气乍暖还寒，请及时调整衣物，注意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3级左右，最高气温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2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一想，我宁愿跳悬崖摔死，我也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，这要抓住严刑拷打，我零受这个罪，我受不了。想着这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心中暗自思想，妻呀，舅父，姐姐，今生今世咱见不着了，我朱元璋先走一步了。说个先走一步，他把掌中这把刀先扔下去了，扔完了刀，他把衣服往脸上一蒙，双脚一点地，去他娘的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把眼一闭，他就跳了悬崖。等当兵的撵在悬崖边就低头呀，爷爷，把这小子自杀了，这小子下去了。有的当兵的不放心，哎，哥们儿，是不是转到下头看看摔死没？废话，你知这有多高吗？哎，慢说是他，就是铜的铁的得摔扁乎了，完了，干脆见大帅送信儿去。当兵的回去送信儿不说，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这悬崖下边，这个山下头啊，是道山路。曲曲弯弯通到四面八方，同时呢，这条山路的附近还有一些大型的动物，所以老百姓都不敢在这走，显着格外的荒凉。路的两边荒草都有1方多高，你看胆儿小的不敢走，有胆儿大的方才顺着这条山路来了个打柴的樵夫，就见此人身材高大，足有1丈挂零，宽肩膀细腰梁，扇子面的身材，面如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大抹子眉非同鬓角，一对大眼睛水汪汪，二目放光，狮子鼻子，火盆嘴，多少有点小黑胡子茬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高往牛心发转， 珠簪别顶，身上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，敞胸露着怀，腰里扎着根丝带，下面呢穿着半截高腰的白布袜子，蹬着一双千层底踢死牛豆包大撒鞋，鞋带系得挺紧。这人在肩头上扛着一条铁扁的，人家那这都是竹子的木头的，他这是冰铁的，那尺寸也格外的大，两旁边是柴担挑，光这一担柴火也足有四五百斤。虽然说九月的天气了，由于他走的也快，担的分量也重，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刚走到山崖的下边，实在有点走不动了，他停身站住，把柴火条放下，哎，凉快凉快，哎呦，一边擦着汗，他把鞋脱了，往屁股底下一垫，四平八稳坐这儿，哎，打算休息休息再赶路。可坐了一会儿，他觉着发捏，上眼皮跟下眼皮直打架，哎，躺一会儿吧。他站着这双鞋又躺下了，仰面朝天往山崖的上边看着，蓝天白云迷迷糊糊的要睡觉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朱元璋那刀先下来了，打柴的樵夫冷不丁看见一道寒光扑奔自己的面门，把这家可吓了一跳，又是什么玩意儿？他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往旁边一咕噜，刀也落了地了，颠起好几尺高来，把这樵夫吓得魂不附体，闪退到一旁，抬头看着我，谁往下扔刀啊？这是，这怎么回事？等他往上一看，朱元璋也下来，跟个大字形一样，日，离着远是个黑点儿，离着近了这才看清楚。这樵夫一瞅，哟，有人跳了山崖了，是叫人害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？这阵他哪有时间想这些事儿？说时迟那时快，朱元璋就下来了。这个人一想，见死我焉有不救之理，可是救得怎么救呢？要一般的人没有办法，这个人经验丰富，他知道一个人一百多斤，从那么高的地方下来，一两灌一斤就得有千斤的力量，这要说人得得愣接，俩手一举奔接住了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你得把这个竖劲儿给破了，变成横劲儿。再看这个人，双手平着一推朱元璋的身体，哎，把这竖劲儿就给破了，往旁边这一推，朱元璋这身子横着出去能有三丈远。就见此人双脚点地，伸得比燕子还快，随着朱元璋就射出来了。还没等朱元璋落地呢，再看此人一伸手抓住朱元璋的脖领子和腰带子，当时砰，这才给抓住。由于这人从高处掉下来力量太大，所以把这个樵夫也往前拽着，噔噔噔噔噔跑了几步，扑通来了个定墩，总算朱元璋没摔着。哎呀，朱四爷这阵儿夜已昏迷过去了，躺在山底下，双目紧闭，牙关紧咬，微微还有一点气儿。就见这个樵夫一咕噜身在地起了，哎呦，够呛，要没有啊，你非成馅儿饼不可。过来摸了摸朱元璋的嘴，嗯嗯， 还有点气儿。再看那个人回到柴蛋挑，把水葫芦取出来，盖儿打开，对着朱元璋的嘴灌了几口水。朱四爷就是吓的，他也没受伤，能死吗？这水一下去，肚子响了一声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朱元璋这才把眼睁开，哎呀，这往左右看看，在他的身边有个彪形大汉，看这年纪也就在二十几岁，不用问，他把我给救了。朱元璋心里说话，我还真挺金活啊，怎么都没死了。哎呦，要看这意思还有点活头，心里暗自庆幸，一咕噜时从地下站起来，撩衣服给恩公磕头。就见这个樵夫用双手相搀，别请请请请请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这算个什么？来来，我可干什么呢？他仔细打量朱元璋给他相面，把朱元璋看得直发毛。再看这个人看了半天，突然问一声：“你是不是姓朱啊？”是姓朱。我说我给你打听一个人，住到安徽省亳州。朱家瓦窑的这人姓朱，叫朱元璋，在乱石山七雄结拜排行在第四名。我那个人你认识不？朱四爷一听这人说的刚崩硬脆，一点含糊都没有，难道他认识我吗？有心说瞎话，觉着对不起人家救命之恩，不说吧，他这么直勾勾地问我是为什么呢？朱四爷又一想，算了，我都没摔死，这条命都是捡的，何苦再说瞎话呢？直说了。恩公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这个人闻听便罢，哎呀，你就是万岁！吾皇万岁万万岁在上，臣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，我给万岁叩头。你说这是什么人吧，跪在地给朱元璋就磕头，把个朱四爷气的是啼笑皆非呀，心说你这人有神经病还是有疯病，谁是万岁？你听谁给我造的这个谣言？咱们俩连面都没见过，怎么就磕开头了？朱元璋用手相搀，恩公免礼，恩公免礼。哎呀，你不要信口胡言呐！谁是万岁？你就是万岁！万岁啊，你别瞒着我。实不相瞒，我自己介绍介绍吧。我离这25里地。有个地方叫花家寨，我是花家寨的人，我们那谱子247户都姓花，哎，我就是我们当族的人，我叫花云，有个大号叫智慧，花云花智慧。实不相瞒，我的祖上也是当武官的，到了我这一辈儿，生活过得完了，落得打柴为生。我们家里两口人，由我打柴孝顺我的老娘。我幼年之间就好打拳踢腿，受过教师的传授，使这条铁扁的，我练棍练得还不错的，在我们花家寨的武术队当中，我是头一把。再跟万岁您说，在前些日子我们花家寨来了个活神仙，叫刘伯温。呵，这位神仙那可以说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能掐会算，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呀，真是名副其实。 他到我们家坐了一会儿，谈了天下的大事。他说袁达子不能久长了，必出真主。我就问他这真主是谁，他笑而不答。后来我非问不可，他才告诉我说，此人就是安徽省亳州朱家瓦窑的乱石山磕头的老四朱元璋。刘伯温道爷还告诉我，让我早晚别打柴了，找着真主，哎，协助朱元璋打天下，定江山，北赶大元。当时我就点头答应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花家寨的哥们弟兄我全都跟他们说了，这些人异口同声都乐意保民主，都乐意跟袁达子拼命。今天我这是没事出来打柴，没想到误打误撞碰上万岁了。这回我这一说您就明白了吧。哦，朱元璋心里这个恨着刘伯温，心说牛鼻子，咱们俩什么仇什么恨，你怎么到处给我讲这个事儿，害得我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啊，将来我要见着你，咱俩再算账。你说人家姓花的这小伙子多好，你非得叫人家跟我推倒大元，哎呀真是可气。跟这个花云就解释，恩公你别听刘伯温的，他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。不万岁你别骗我呀，要别人这么说我根本就不信。那刘先生那活神仙呢，他说话能不准吗？我一定相信。万岁，微臣既然把您给救了，干脆您就封官，我保着您就造反就得了。说着话这花云跪在那儿不起来，非叫朱元璋封官，把个朱元璋给逼的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。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破罐子破摔吧，好封官。朱元璋找块石头往那一坐，就这模样的嘴咧的跟瓢一样，就将花云满面春风往眼前一跪，臣叩见万岁，请万岁封官。朱元璋没办法呀，好吧，花将军，只要将来我有了天下，朕加封你建中虎大将军之职。建中虎这怎么个意思呢？就是山涧下边的老虎。哎，加封你大将军之职，朱元璋这信嘴胡说呀。好，花云可当真事儿，趴着地磕响头，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。朱元璋说你等会儿啊，我说恩公光封官了可没地方观想去啊，咱这可是胡说八道。哎呀陛下，早晚有那一天，您就别说玩笑了。让朱元璋站起来，朱元璋就把打擂杀陈伦的事儿讲了一遍，说我老婆我徒弟我的朋友还都在山上怎么办呢？花云说没关系，这您放心，我把您背上去，到那块儿我负责把这些人全找着，娘娘千岁我也给找着。朱元璋说好吧，那咱们顺哪儿走呢？哎，哪儿都甭走，您从哪儿下来的咱还从哪儿上去啊。啊，这陡壁悬崖，嘿，您看这悬崖啊，我往上走是步履如飞，您放心，我把您背上去。说着话 他把铁扁担顺下来，单手一行，脸背着朱元璋往那一蹲，万岁，您趴着我背您，行吗？哎，您来吧，您一天我不定在这上来下去多少次呢。朱四爷半信半疑，趴在他的身上，拢着肩膀，就见花云单手拿这扁担把屁股一兜，然后双脚一点地，脑瓜一不冷，蹭就蹿起有一丈多高了。那石喇子能像镜子那么光溜吗？顶上长了些野草，也有石缝，高低不平啊。这花云就用手指头抠着那些高低不平的地方，双脚蹬着，一只手抠着，嗤嗤，比一般人在平地跑还快。哎呀，朱元璋啊，行啊，这花云真有能耐，时间不大就要爬到顶上了。朱元璋就觉着这个心里头发空，觉着好像在半悬空中一样，扒着肩膀子偷偷的往下看了一眼，不看便罢，他都往下头一看，朱四爷这脑袋呜，赶紧把眼闭上，心说这要花云把不住，我们俩一对儿就成馅饼了就。哎呦，快上去！朱四爷这脑门子就冒了冷汗。可花云呢，还有六七尺就要到顶上了，眼看大功告成。也是不巧不成书，在这时候在山崖的上边来了两个出家的小和尚，大的十五六，小的十二三，小脑瓜都剃得倍儿亮，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。哎，这俩小和尚抬着一桶脏水，他们就是真武顶的和尚，奉师之命来倒脏水来。两个人正走在悬崖这边上，听身站住，师兄师弟，哎，放这儿吧，往下一泼就得了，我看看啊。这个大的往下一探头，哎，我怎么有人往上爬呀？谁呀？花云这一抬头，正好看着小和尚，这俩和尚就认出他来了。弥陀佛，哎，这不打柴那花大个子，嘿，在这碰上了，小子，今天这桶脏水全叫你喝了吧。说着拎过脏水桶就要倒，说这为什么呢？因为花云呢在附近打柴，打完了呢，都卖给真武顶的和尚。说大和尚小和尚跟他都熟悉，花云呢爱闹着玩，没事拿这些小和尚们开心，见着面就弹脑崩，把这些小和尚这个脑袋上弹得净包，小和尚也爱跟他闹着玩，没想今天在悬崖这碰上，就见大点那和尚一指，大个子，平常我们打不过你，今儿个该你吃亏了，你接着吧。搬过脏水桶就要倒，把花云可吓坏了。我小秃驴，要闹着玩咱分地方，我背后可背着个人呢。你这一倒，我一哆嗦，我们两条人命，小子可别倒。谁说的？你上来就倒不了了，哗！这一桶水好几十斤的，整个泼到花云和朱元璋的身上。朱四爷一抬头还喝了两口，噔噔噔，哎哎呀，这滋味说不出来怎么难喝了。